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高碑店北路南向北方向，兴隆西街南北双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周日傍晚17:02，欢迎各位打开收音机收听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今晚我们请来这位嘉宾呢，很潮，他的音乐呢也很潮。人名可能会让你稍微有点误解哈，富豪，你会想到的是谁？当然，他为了有所区别，最近新改了一个名，前面有一个 HAO 豪富豪。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17:02，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之前，先来听一听他的音乐，以及进入到一段情景剧当中去。 我多想长大后发明永远吃不完的糖，大人们说的苦究竟会是什么模样？ 这是孩子的梦，这是孩子的幻想和期待，这是你我都有过的阶段，你还记得吗？孩子的我们有太多的梦，孩子的我们就像十万个为什么一样，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答，而有的时候我们仅仅只是自问自答。可有时候又觉得有些问题大人并给不了我们明确的答案。 太可了心，我想你不懂，我想你不懂。 Take my hand You. 有些问题我们只能自己去寻找答案。身为孩子的我们在一天一天的长大，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好大，我们好像一下子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们开始想要爱情，可是爱情总会有太多的困扰在我们脑海当中。 我一点无奈，我不想做你的马戏团的猴子，其实我只是要你的一点爱，给我一种大 然也会有很多无奈的时刻。 爱就爱彻底，我没有防备，丢了无所谓，反正都卑微，没有路可退，随你浪费。爱你就 love me， 爱过痛过，然后我们不断的成长，我们更明白什么是爱，我们更加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你会发现突然间雨过天晴。 你在我世界里存在不变的色彩，分分秒秒遍布的爱，不屑未来，谢谢你给的精彩。 九七四大秀，今晚我们跟随歌手富豪一起讲述成长的故事，欢迎富豪。不同风格不同类型，今晚有很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第一首歌曲，欢迎富豪带来自问自答。 好的。 如果你想要我的行囊，我会群落的流浪。如果你想爱我的皮囊，融化它露出心脏。你用绿的方式荼毒我的理智，摧毁谁的年少无知，落下的一片纸，改写三律故事，操控所谓现实，谁给你权力放肆？如果你要我对着你投降，叫谁又何妨？不自量力的反抗是我无聊的虚荣。我的问题答如果你想要借我的枪，是否意味着欣赏？如果我成全你的辉煌，我又坠落到何方？你用绿的方式荼毒我的理智，摧毁谁的年少无知，落下的偏执，改写三类故事，他痛作为现实，谁全力放肆。如果我要我对着你投降，流血又何妨？不自量力的反抗是我无聊的牺牲。我的问题答 哇哦！我们现场演唱一首自问自答，很酷的一首歌曲。它这个编曲其实挺复古的，电子风的。 对对对，我主打的这个风格就是我叫做复古与迷幻。 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此富豪非彼富豪，就不是人境富地生的孩子。 对对对， 这是你的一个困扰哈。 对，结果有的人会就是分不清吧，有的人会因为名字一样嘛。 所以你现在算是有一个新的名字。 对， 好富豪。 在因为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大家就是因为我没有刻意取英文名，所以我一直就叫 How。 Hey what's up How， 所以我现在 哦，你英文名叫 How 啊？ 就是 How 嘛， H-A-O。 所以我就是现在也一直在延续这个，我是干脆就叫 H-A-O， 叫 How。 那等于就英文名加本名结合到一起了。 对对对对对。 哎，这英文名也挺酷的一件事儿。 看这个富豪的标签，一开始说有这个复古迷幻系独立音乐人，还有说呢是被誉为加入了 Pet Shop Boys 和那个 Daft Punk 的 Adam Levine。 这个可能就是比较高吧，别人把我说的。其实我觉得，对，不敢那么想。 你是很喜欢复古音乐的人吗？ 对，然后我。就是影响我最大的基本上是80时代的一些音乐，还有70末的一些音乐，所以说我就是一直在尝试把他们就是重新再做成更新的东西，但是用的都是老的元素。 你是听欧美歌曲比较多还是听 肯定是欧美歌曲，因为我14岁就去美国那边读中学，然后大学也都在那边，所以就是走的比较远，就走的比较久，对。 然后呢，你喜欢的就是欧美的那个时期的那样的一个音乐的风格。 对，就是最喜欢的吧，因为就是我一直在往后听，听到最后的时候，我就开始回头重新去听以前的东西，觉得哇，其实那个时代的东西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其实有些人听欧美歌曲的话，容易就陷入到他那个漩涡当中去，包括写歌的话，也很习惯性的用英文来写歌。但我看你大部分的歌都是中文的歌词。 其实我也有习惯用英文去写歌。对，这个可能是一个就是你比较一个习惯性的问题，但是我还会尽量的去把它补成中文的词。对 ，OK， 回到我们刚才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叫做《自问自答》。 嗯哼， 这是在问什么答什么呢？ 这个是怎么说呢？其实这比较抽象吧。我觉得更多的是在，或者说自怨自哀吧，这样的，就是说我爱。就是在爱情里就是一个很狼狈的这样一个很卑微的一个状态，然后写的是这样一种心态，就是那怎么办呢，反正你心甘情愿的，对吧？所以就是自问自答。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你的风格，特别是这个写歌的这个风格，大部分是一种迷幻的想象当中去的一个世界。 对，我其实我会尽量去把音乐做得比较有想象的空间，对。但是呢，其实我大部分的作品都还是围绕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故事或者主题去写出来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有星呢。 这个是我之前的一张 EP， 叫做《晚安三部曲》，它是第二首，这首歌叫星。然后呢，其实写的是一种很拉扯的情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人，但不一定能在一起，对，就是，你觉得不知道该分开还是该继续这样一种心情。 那也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个复古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可能这首歌相对没有那么复古，它加入了一些比较 jazzy 的这种元素，但是呢它可能对就这首歌更偏， 那就会更慵懒一些了。 对，大家应该还是比较迷，因为毕竟我的声音比较迷。对， 我都不想接。好吧，那接下来就把这首星送给各位。 好的， 有需要调整的部分在吗？包括音乐呀，然后这个话筒啊，都 OK 吧？ 现在都还 OK。对，刚开始有点没找到，因为这个话筒有两个，我刚才有点晕。 所以收看我们视频很重要啊，你就知道这两个话筒的摆放位置都分别在哪里。 对对对， 收看方式再度提醒一下哈，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看这个直播间当中的这两个帅哥是如何完成这个节目的啊。那一定是受你影响。来吧，接下来这首《星》，继续的欢迎富豪。 你的样子模糊在我脑海，怕自己忘了又怕想起来，从你的生命中离开，在你的怀里醒过来，一开始我们就不该把自己的情绪忘了太快。 向你哭，太可了心，我想你不懂，我想你不懂。 I'll take my hands， 那没够。想起来，从你的生命中离开，在你的怀里醒过来。或许一开始我们就不该情绪暴露太快。 开场两首歌曲，好像是白天的时候在自问自答，然后到了晚上这个看星星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当中去。这首歌的编曲其实挺简单的，但是我在听特别是副歌的部分的时候，我有一点点的想到了 Adam Levine 的那首歌曲改变人生当中的 Lost Stars。 可能是因为声音吧， 有那种环绕的感觉，我觉得有一点像，包括这个演唱也是确实有这个相像之处。 有很多人会说我的声线跟他有一点像，因为会可能会那种偏薄的这种嗓音。对， 这首歌曲其实挺慵懒的。 对对对，因为它是一个 swing， 就是那样一个摇摆的律动，所以说就会让人觉得懒懒的。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视频啊？如果有看视频的话，你应该有注意到这个，其实富豪在演唱这首歌曲之前，一开始自己有在你是在打旋律还是进入到他的那个 它是一个 bug 是这样一个摇摆的律动，然后这首歌的前面的部分因为没有鼓， 是 所以我必须要自己打一打，要不然容易就找不到律动了。 那所以你切换到不同的歌曲的状态当中去是一个很自如的状态。 其实一开始也不是吧，就是最近我一直在演出，一直在各种 live house 啊，包括我下个月要开始巡演，然后一直在舞台上慢慢的就是会有一些磨练。然后 那从你个人角度而言的话，你更擅长的是哪一类？ 这个倒没有，因为都是自己写的嘛，自己写的作品自己就会很了解，所以就都还好。对， 这首歌曲其实新的编曲我觉得挺简单的，但它就是这段反复的重复，反复的重复会让你的这个心慢慢的就放慢下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玄妙的一个事情。音乐带给 我写东西，有的东西就特别爱重复。对， 这个重复是你觉得是自己的一种标签，还是它是一种下意识的？ 特点吧，就是因为我特别在做音乐的时候，我特别强调这种循环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循环是流行音乐里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通过反复的循环去强调一个段落或者一个我们叫 riff 或者是 loop 这样的东西，然后会让这个音乐的记忆点更加明确。 是，大家会有记忆点，然后包括有歌词部分的话，大家就可以全程一起来跟着唱了。 嗯， 你是有开过酒吧的经历是不是？ 啊，我开赔了，对，我在美国大学毕业的时候，然后在大学门口开过一个叫做 The Tain， 就是唐门叫做，开了一个这样的吧。然后后来我回国来追梦了，回来做音乐，对，然后那边就后来就比较失败，没有做好。 那你也挺有趣，你是毕业之后没有第一时间做音乐，你先做了一个酒吧。 是有在做音乐，其实我从14-15岁就开始陆陆续续在网上发表作品，对，然后可能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过是不是。是要靠他去作为我的职业，或者说就有过一点犹豫，就觉得其实因为我不太想去讨好谁，或者说去，因为我也不太会想那些市场啊，或者说什么东西更流行，我就是特别自我的一个人。 所以这是14-15岁的时候富豪的一个想法，觉得做音乐可能会去讨好 谁。一直到现在也是，所以我当时想的，我是不是不应该靠他去谋生，然后我就做我喜欢的音乐，不想去为谁去改变我的音乐的这个特点。所以我就想着，要不然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爱好，然后一边发歌，一边我开开心心的就做音乐，然后可能去做一些别的东西去谋生。但是后来呢，觉得我还是，就是我生活里基本上被它占满了，我可能做不了别的什么事情， 离不开音乐。 对对对， 那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你现在也是把音乐当做一个爱好，还是它就是一个你的职业本身？ 目前我现在就是一个全职的独立音乐人，然后我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演出啊，包括Live House 大型的小型的，一直在舞台上这一年。 OK， 富豪有很多的音乐方面的困惑，包括刚才也提到现在所谓的这个流行化呀，然后小众化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可以逐一的去给大家聊和介绍哈。 嗯， 今天还有好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富豪。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在直播间等你们哟。如果说一开始的自问自答和星大概通过这样的歌名能够了解可能会是哪种感觉的歌曲的话，下面这首歌的歌名更加奇特，叫做 K， 你要不要简单介绍一下 K？ 这个歌的灵感来自于一部电影，我看了一个电影叫做《银翼杀手》的 Blade Runner， 对，但是它是后一部，就是2049的这个第二部。然后呢，它里面的那个主人公叫做 K， 他是一个人造人嘛，他没有一个自己的真正的名字，他是一个代码。然后当时呢，我想写的是一个就是他的机器人女友，对着 K 的这样一个他的以他的角度写的，所以说这首歌的所有的歌词其实就是我幻想中这个 K 的机器人女朋友对着 K 在诉说的他的这个心声。对， 我觉得这个想法是挺浪漫的一件事情。 嗯， 来，我们来听一听这首 K 是什么样的感觉，继续的欢迎富豪。 用错话筒了，我们可以重新来吗？忘记了。 直播的好处啊，那我们重新来一次，重新来一次，来来 ，K， 三二一，走。 I need your love me， 说情话给我听。I need your touch me。Kiss me, forever love me， 爱的都是你。和你在一起，我可以不撤离，回那些流言蜚语，我从不介意，我的心，我的世界都给你。I'm not afraid.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今天夜间本市大气扩散条件较差，而且随着气温下降，空气湿度增大，夜间有轻雾或雾，对明天的交通早高峰有不利影响，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天气转晴，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中午前后北风渐起，能见度好转，午后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六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山姆史密斯痛快感受世界巡演北京站将于本月25号上演。作为拥有超音乐才华与魅力的格莱美奥斯卡双料王，山姆史密斯即将登陆中国，为期待已久的歌迷带来他在中国的首秀。这位游走于独特的灵动与感性的音乐人，年纪尚轻便一举创造了格莱美4冠和全英音乐奖双冠的记录。他独特的嗓音魅力和创作才华也被粉丝所追捧。辛晓琪演唱会将于11月17号举办，这次演唱会的主题是人生若只如初见。在演唱会中，辛晓琪不但要让我们回首重新品味那些醇厚的过往，更要带着现在的自己往更美丽的明天展望。牧神午后，帕沃雅尔维与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交响音乐会将于本月24号登台保利剧院。这场交响音乐会以德彪西《牧神午后》前奏曲开场，也将演绎拉赫玛尼诺夫的经典力作《第二钢琴协奏曲》。而在下半场则将上演以梦幻柔板闻名的马洛创作的德奥经典《第5交响曲》。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道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定四桥到上清桥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欢迎来到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下面有请 party 主持人闪亮登场。 要要，十月车主大派对，尖叫不会派过瘾，洗车保养防冻液，滤芯体检净水器，国际驾照翻译件，共享汽车驾驶券，人保优惠惊喜多，错过一次毁一年。要问活动在哪里？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加入抢货大军，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我多想长大后，翻遍永远吃不完的糖。大人们说的苦，究竟会是？ 这是孩子的梦，这是孩子的幻想和期待，这是你我都有过的阶段，你还记得吗？ 孩子的梦啊， Dream what I dream to meet you。 孩子的梦啊， Dream what I dream to meet you。 孩子的我们有太多的梦， 孩子的我们就像十万个为什么一样，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答，而有的时候我们仅仅只是自问自答。可有时候又觉得有些问题大人并给不了我们明确的答案。 太可怜心，我想你不懂，我想你不懂。 Take my hand You. 有些问题我们只能自己去寻找答案。身为孩子的我们在一天一天的长大，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好大，我们好像一下子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长大一点，我们开始想要爱情，可是爱情总会有太多的困扰在我们脑海当中。当然也会有很多无奈的时刻。爱过，痛过，然后我们不断的成长，我们更明白什么是爱，我们更加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你会发现突然间雨过天晴。七次单秀，今晚我们跟随歌手富豪一起讲述成长的故事，欢迎富豪。17: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泽华，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富豪唱歌的时候那个动作啊表情啊还是很值得一看的哦。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本时段我们首先带来一首翻唱作品哈。 对的，这个麦克风我怎么弄不明白，它总是这样， 它会掉下来啊。 对对对，这个吧， 我们把那个头的那个位置拧紧一点。 就是这里吗？ 旁边的那个小环的这个位置。对，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看一下这个富豪现在拧这个麦克风什么样的状态啊。实在拧不动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麦克风拿下来手持。好， 好了好了， 接下来是恼人的秋风这首翻唱歌曲，这是你在一个比赛当中唱到的。 对对对，这是，哎，往事不可追，是我曾经去那个新歌声有一个比赛的时候，在盲选的时候改编的一个作品。 这首歌曲本身是你喜欢的。 对对对，因为这个原来的这个组合最开始叫 ABBA 这个组合， A8 这个组合，他们的歌是我听着长大的。 嗯 ，A8 就大家现在比较熟悉的妈妈咪呀、啊。 对，妈妈咪呀、啊。 哎，就是他们的典型的代表作品嘛。 对对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改编版的《恼人的秋风》送给各位。 好的，我换一下麦克风。 来吧，继续的欢迎富豪。 After midnight, let me show you, let me show you what's love. 为什么一见到人就疯，他把你的人吹得不运动。为什么你随着他秋风，没有说珍重，留下新的谜。我追着风而去，我呼唤秋风停。 Oh, give me, give me shadows away. Get me, get me, get me, oh man. After midnight, won't somebody help me? Just the shadows are we. 出坛了。 现场就是应该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为什么你随着那秋风没有刷剪就留下姓名？ 我追着风而去，我呼唤秋风停。 Oh, give me, give me, give me, amen. After midnight, won't somebody help me? Just the shadows are we. 哇哦，这个版本呢，我哎呀，怎么自己都给自己鼓起掌来了？ 对，必须鼓励。哎，又错了。 对，还是 重 新来哈。 对对对，是这个。 这是我们改编版的恼人的秋风。 对，男人的秋风。 大家可能会都不记得原版是什么了，我们可以先听一下，也不是原版啊，这是沙宝亮和黄绮珊在某一次现场唱到这个版本的恼人的秋风。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小小对比。 一起来。 这个旋律是很熟悉的， 对，就是它原曲最经典的那个 riff。 对，你把这个旋律彻底的进行了颠覆， 就没有了。对，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改编这首歌，他肯定会有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不要了。 那等于是原创出来一首歌曲，只不过用它原来的词。 那还也不是，就因为它原本的那个旋律特别好听嘛。但是我干脆甚至已经把它的就是主歌每一句砍掉了一句都，对，就少了一个小节。 然后我们再听一下，好，他的版本是这个样子的， 嗯， 两段，每一段前面都有一段这个短短的非常短的，然后又这个音量非常小的这个一块节奏点，那个是为什么？ 就是你是说前面的那个？ 对，前面那一小段。 哦，就是当时我是想有一段原创的东西，因为那个比赛是一个就是唱歌比赛嘛，所以他不允许这个有原创的作品在里边。但我就想偷机取巧一下，就是里边都插两段自己写的旋律，这样。 这样的编曲应该是你个人非常喜欢的。 对，这个是我的制作人，他叫崔鹤，他我们一起做的。然后他是一个就是贝斯手，所以说这里面特别强调的贝斯就。他贝斯弹得特别好， 然后从我们前半个小时听到的这个感觉，再到这首歌曲，我觉得 vocal 上面也发生了转变。 对，这个就会更紧，更有攻击性一些，对， 清亮很多。 对，因为前面那些更温柔，这个就更，哎，就是 听这个旋律，我觉得很想从这衣柜当中把这个爸爸的那个喇叭裤拿出来，然后去参加一个这个晚会什么的。 对。 这是我们现场听到的，这也是曾经参加一个节目的一个恼人的秋风，当时也是这个版本去参加的比赛哈。 当时还不是，它前面还有一段 啊， 还有一段这个就是另一首歌串烧的，对。 那现场应该很嗨吧？ 反正我挺嗨的。 这样的作品，我觉得可能就会两面性，喜欢人会非常喜欢， 可能 不喜欢的人就完全无法接受。 它作为一个这么经典的作品，其实颠覆的挺大的，还是对。 嗯哼，接下来会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马上回来，这里是974 Love Show。 哎呦，这波优惠没毁，直接发北京美丽的十月，让你无法拒绝。我和我的 homie 来到车主派对 ，Follow me， 来的晚了，需要排队。这里优惠，令人血脉喷张，千万的车主。

怎么这么开心？ 没有，这个麦克风太好玩了，我一边唱，他就一边嘚儿嘚儿的掉下来。 刚才现场演唱这首《破晓》，也是前面说的《晚安三部曲》的最终章哈。 对对对对对，哇，你做了功课的。对，他是这个三部曲的最终章。嗯， 然后跟一个乐队有关系。 对，这个歌的旋律写的时候，是因为我从小都特别喜欢小红莓乐队，他也叫卡百利。 嗯， 然后我写完这首歌。这首歌特别巧，刚写完不到一周，然后他们的主唱张好就去世了，啊！当时我在家里就觉得，哇，不会吧？啊，对对对，哎！但是后来我又想，觉得就是冥冥之中他，就是哪怕是他不在这个世界上，但他还是在影响着很多后面的音乐人。 小红莓乐队是对你音乐方面指引比较大的。 因为这个他们几个都算是，就是包括 A8 呀，都是其实我妈小时候总放的那种打口碟呀、啊、或者什么的。 这首歌曲大家很熟悉哈， 对， 这最经典的代表作品之一，很多人很喜欢的，包括王菲的梦中人。 嗯嗯，对。 所以你小时候也是听着这样的旋律。 对，他们这些东西很暖，就是他们很敏感，会让人觉得有一种想自我，我把它称之为想自我拥抱的冲动，就是听这些东西，人会回到一种像婴儿或者孩子时候的一种状态，就是那种感觉。对， 所以我大概理解那首歌曲叫破晓的原因，因为破晓很多人也是觉得是有一种这样的温暖的力量感在的。 对，我想是就是做一首那种像小红梅一样，就是破晓当时的初衷是想做一个像小红梅那种，就是他不用有多用力，其实但是他其实又对人的心灵是有力量的这种。 这是首纪念，也是对于你自己音乐成长生涯当中比较重要的一支乐队的 对 一个方式。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我没有借鉴他们任何的词旋律或者说任何的这些东西，我是想找到他们那种就是感觉上的东西。对、 好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马上把下一首歌曲送给各位。 欢迎来到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下面有请 Party 主持人闪亮登场。 要要， 十月车主大派对，尖叫不畏派过瘾，洗车保养防冻液，滤芯体检净水器，国际驾照翻译件，共享汽车驾驶券，人保优惠惊喜多，错过一次毁一年。要问活动在哪里？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加入抢货大军，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974 Live Show 接下来跟随富豪一起起舞，来喽！ 茫然的不知归路。

当然也会有很多无奈的时刻。 爱就爱着你，我没有防备，丢了无所谓，反正都卑微，没有路可退，随你浪费。爱你就love me， 爱过痛过，然后我们不断的成长，我们更明白什么是爱，我们更加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你会发现突然间雨过天晴。 你在我世界里存在不变的色彩，分分秒秒全部的爱不是未来，谢谢你给的精彩。 九七四单秀，今晚我们跟随歌手富豪一起讲述成长的故事，欢迎富豪。容易感冒的季节，提醒一下大家，这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保暖啊，不然的话就会像我一样很容易感冒的。这声音状态不太好，就影响大家收听了。18:06，天现在已经是彻底的黑下来了。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97.4，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歌手富豪，欢迎大家除了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刚才唱到那首星的时候，我说想到了 Adam Levine 的那首 Lost Stars，然后你也说这个，有人说你的声音像 Adam Levine 哈。 对，就是比赛的时候一些导师啊什么和他们也这么会讲。 你有刻意模仿过吗？没有是吗？ 没有，就是我说话也比较扁，声带就是这种比较长而细的声带可能。 那你喜欢他的音乐，包括 Maroon 5的音乐吗？ 其实我还是很喜欢他们音乐的，对。其实，但是我更喜欢他们早期的作品，对。 嗯， 他们后来的，就是我相对就是还是更喜欢。 这个后来你是按怎么样划分呢？从哪一张还是从哪个时间点算？ 其实从他们就是，其实就是从就是 Most Like Jagger 那一张之后，我觉得就没有之前我那么喜欢，因为我更喜欢他们更纯粹像那种电子放的那个东西。他们现在会就是各种新元素都会在加，所以他现在有点像一个 EDM 歌手现在。对， 这也是很多音乐人的一个困惑点吧，因为你如果只做一种音乐类型的话，做的时间太久的话，自己可能也会觉得无聊吧。 对，这倒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他可能会有一批老粉丝会不喜欢他，但他又会有一批新粉丝，所以说对，很正常，我觉得。 音乐人的审美随时会发生变化，你从作品当中就可以听得出来嘛。 对，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She Will Be Loved。 对，是一个改编版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改编版。 嗯，这首歌曲是你自己喜欢的？ 对，我比较喜欢他早期那一张，这是他第一张里的。嗯 OK， 马上把这首 She Will Be Loved 送给各位，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哦，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听到富豪 She Will Be Loved。 Beauty queen of only 18, she had some trouble with herself. She was always there to help her. She always belonged to someone else. I drove for miles and miles and wondered at your door. I've had you so many times, but somehow I want more. I don't mind spending every day out of a corner in the pouring rain, look for the girl with a broken smile, ask her if she wants to stay a while, and she will be loved, and she will be loved. Tap on my window, knock on my door, I wanna make you feel beautiful. No, I tend to get so insecure, doesn't matter anymore. It's not always rainbows and butterflies, compromise and move us along. And I... Oh, 放词儿了。 Oh, she will be loved. she will be loved. I want you more than anything in my life. I want you more than anything in my life. I want you more than anything in my life. I want you more than anything in my life. Jam， 你很坦诚哎。 今天来到 I am 974，随便唱唱歌，我的面前是一个 DJ 小哥哥，Yeah yeah，Boom。 谢谢， 我最喜欢最后一段， 是说你呢？就是这个词太碎了，然后唱错了好几句词，然后最后我就觉得， 那随便唱点什么吧。 这个编曲跟原来编曲完全不一样了。 对对对，这个是， 我们还拿前面这个麦跟大家继续聊天聊一下哈，我们来听一下那个原版吧。嗯，这个版本也是一个 demo 版本。 嗯。 其实从演唱上来说的话，营造出来的氛围是相似的，但是编曲上听的话完全是两首歌曲。 就是我提速提了特别多，其实已经比这个快了好多好多了。 不过那个基底的那个当当当当那个音乐是相似的。 嗯，对。 OK， 这是 She Will Be Loved。 你的翻唱作品其实不多哈。 对，我基本上还是都是在做原创。 然后你每次做翻唱的时候，你也会来一个大的一个改编。 对，然后我会把这个我们就是翻唱当成玩儿吧。对，那种。 你在美国待了十几年的时间。 没有十几年，就是这十年大概是。 这十年左右你听的主要的音乐类型是哪一类的呀？ 其实最多的呢，就是他们最火的那些不停的在变的 Billboard 那些榜啊等等的，因为你到处都是，开车哪哪都是，对，那些其实才是你听的最多的，然后自己回家才会选择去听那些老的东西。 那如果说是平时听到最多的是那个 Billboard 的排行榜当中前几名的一些作品的话，你坚持做自己的复古音乐，它其实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啊。因为你天天音乐耳朵里听到的审美是那样的一个审美。 但其实欧美的流行音乐，我觉得它发展是这样，就是他们是从那个根上一路慢慢过来的，它中间没有一个断档，它没有说突然一下到了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火的这些东西，新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原因的，从那边过来，所以其实并不冲突。 嗯哼，你的音乐审美主要是受到欧美那方面的歌曲的影响。 对，然后这些新的东西其实他们也在影响我，我也会不停的去关注这些每天新出来的这些新作品。 OK， 富豪刚才也说到了有这个晚安三部曲哈，当时为什么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晚安是我在高中刚上大学，对，然后是很早之前写的一首歌，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 你现在也是个孩子。 对，你现在也是个孩子。那时候有很多东西呢，就是说跟现在心态不一样吧。 啊， 然后这三首歌其实它的创作周期都跨了几年。 那晚安是第一首吗？ 对对对，晚安是第一首，新是第二首，破晓是第三首。其实它其实记录的是我心境的一个变化，还有我看到身边的朋友同龄人等等他们在成长，或者说我想记录一个是我们这一群人或者一代人的一种变化。 OK， 那回到晚安这首歌曲是在大概哪一年的时候创作出来的？ 我有点不记得了，是不是2010年还是2011年啊什么的？ 那很早之前了。 2012年，对，很早了，那真的有5、6年、6、7年了。 那个时候自己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在那边读书，然后一边在高中的时候，我是在农场里每天要砍柴火，因为我 是真的砍柴火哈， 是要砍柴火，因为我妈妈把我送到美国的一个农场里去读书，然后就很静，然后人不多，但是动物多。 嗯， 一出门都是牛羊，都是小狐狸、小狗熊，什么都有，但是人很少。然后蓝天白云，望不尽的玉米地。 这对当时的你而言是一件非常新奇的事情呢，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内心非常要崩溃的事情？ 刚去肯定很新奇，因为我是出生在北京，我是在三里屯那边长大的，然后我就觉得哇塞，美国是不是得比这儿还得啊，是吧？结果 灯红酒绿，五光十色。 然后我后来下了飞机，然后去到那个学校那边，我就说我的天，然后一开始是很兴奋，后来真的就挺苦的，因为就是你那边降雪量特别大，特别冷，其实类似于中国的东北。对， 嗯， 然后你如果一天懒了，你几天没有砍柴火，晚上你就冷得睡不着觉。 这个转变应该挺大的吧？对于一个当时十四五岁的一个小朋友。 对，所以我的性格就有很两面的东西，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会说你怎么这么闹，然后整个人这么活泼，因为北京孩子都是这样。 嗯， 但是我静下来的时候就特别的静。 嗯， 就是因为我有两种东西在身体里，我觉得就是那几年让我塑造的，就是晚上那边是没有路灯的，你什么都看不到，就是有的时候看到远处有点小光点，可能是某些小动物的眼睛在亮闪闪，是这样的地方。 我的天，怎么听起来有点恐怖？小动物的眼睛感觉像是， 有狐狸的那边真的有。 哎，那这个晚安其实就是当时某一天晚上你看到的一个真实场景吗？ 不是，是当时是一种感情倾诉吧。那个时候在那个环境里，人对感情是那种就是乌托邦一样的感觉。 okay. 就是你就是掏心掏肺，然后没有任何防备，这样一个就是我其实类似于晚安写的，其实类似于初恋。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晚安送给各位，马上回来。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富豪。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当中都会有一些需要发生转变的时刻。刚才富豪 HAO 富豪在讲述他的那段经历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想到那个画面是怎样的。此时此刻我们跟随他一起进入到是大概七八年前写出来这首作品， 可能没有那么久，但也差不多了。 晚安这样的一个情景当中去。 It's like 这首歌一开始的时候那个节奏我觉得不适合晚上叫晚安这个名字，但是你往后听包括最后的时候，你觉得反而听着听着就很心安的那种感觉在。 其实啊，这个麦克风真的是 很容易搞混。 其实那个这很多人看到晚安这个名字会误以为它是一个摇篮曲或者哄人睡觉的歌，所以我在网易云下面也听到过，不是看到那种留言说啊，听这个感觉睡不着啊什么的， 就越来越精神。 对，但是其实它只是名字叫做晚安，它主题是这样，它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摇篮曲。 嗯，中间是采样了那个古典音乐。 那个吧是这样，当年我们写完这个弦乐以后，其实我们特别想录真的，但是那个时候在国外，在这个农场里啊，后来加上这个经费也有限，就没有用真的弦乐，一直是个小遗憾。所以我现场版的晚安，每次我们演出现场的时候，我会把中间那边我们变成吉他的 solo。 对 啊， OK， 这是你的十四五岁的时候的原始版本，还是后来又经过了反复的修改？ 这个歌发应该是2012年吧，就是做了一年两年以后发，那发的时候也很早了，发都是我6年前的事儿。 哇哦，但是依然今天听起来还是觉得很好听的一首作品。这是刚才我们演唱的晚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台秀。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刚才讲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在这个农场当中的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这经历我觉得挺有趣的，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但这样的转变对于他个人而言的话，当然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了。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是翻唱，然后我觉得跟刚才所说那个故事的感觉，包括那个时间点有点相似。忘记他，你会愿意忘记那个他吗？那个时候的自己？ 那个时候我自己吗？那肯定不会。我是特别就是愿意跟自己对话的那种人，对，就是每天希望记录自己的来路这样。 哎，那你写歌是那种像那种就是影视剧当中的突然间啪自己一下跳出自己的身体？ 我觉得这个有点悬吧说的，但是呢， 然后跟当下那个自己对话什么的嘛。 但是我写歌真的很快，就是我写出来的时候就是写不出来，写出来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15分钟就出来了，就是特别快。 OK， 接下来是一首经典的翻唱作品，忘记他，做好准备了。 缓慢， 来，马上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 是风的关系，在让沙粒吹进眼里，好像在哭泣。忘了吧，也许你觉得可惜，趁着我还能记得你，再笑一个吧。还会快乐吗？是我早已不在意，只是偶然与你相遇，一生注定与你纠缠不清。醒来吧，就算爱你到底，我们谁也不属于谁的，只是苦了自己。让沙粒

18: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也来到今天的最后半个小时了。欢迎还没有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赶紧看起来，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我是泽华，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歌手豪 HAO 富豪。 Hello， 哎，下面带来这首歌曲呢叫做《风雪夜归人》。 对的， 这是大雪天写出来的。 不是，他是写我朋友一个故事，就是我一个好朋友，他以前也是做音乐的 啊， 然后呢，就是那么多年没有靠音乐挣到钱，最后就是他有一个7年的女朋友，然后跟他的邻居跑了，因为他在北京租的房子，但是那个邻居是买的房子，你知道吧？ 等一下，这个他跟他这女朋友是在一起7年的时间， 对， 这7年他都在做音乐，还是？中间 这就是在做音乐 啊，一直在做音乐，嗯， 就比较惨吧，哎，最后，但是 女朋友看不到希望了，就离开了。 对，然后女朋友就他每天下班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他女朋友去隔壁，就因为他住得很近啊， 啊，这个真的是很伤， 很伤很伤的。 对， 然后他最后就是那个，最后那个女孩和他那个就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外地了。他最后骑着他那个自行车想送他女朋友一次，然后那天是个大雪天，然后回来我就陪他喝酒，我觉得特别不容易。但是他跟我说，我说问他你恨他吗？也不恨。然后后悔吗？也不后悔。就是还做音乐吗？还做。这样，嗯， 听起来是一个挺令人唏嘘的一个故事。 对，但是其实挺美好的，挺洒脱的，就是其实最后是 happy ending， 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是，最后每个人人生当中都会经历一些我们觉得无奈的事，刻的事情嘛， 可不咋的。 来吧，接下来就把这首《风雪夜归人》送给各位。哎，这个编曲跟刚才那个故事真的不搭。 Just 其实最后有一段口哨是我的这个制作人帮我录的，我并不会吹口哨，所以没吹。 现场的时候应该会有人可以帮你吹口哨哈。 现场那一段改成唱的别的东西，和声的东西了。 我很喜欢这首歌的那个，我不管路有多远，然后保持平衡的。 那段 loop 我觉得很好听，很容易记下来。 嗯， 你唱每次现场时候，你底下的观众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不一样啊，就是有的地方更热情，有的地方好一点，有的地方冷静一点，有的地方高冷一点。对，其实我是在巡演之前先演了一些城市预热嘛，然后我发现其实中国这么大啊，就是每一个城市的人都有每个城市的性格都不一样。 最热情的你觉得是哪个城市？ 目前我觉得可能成都比较热情。 成都就大家底下会各种各样的扭起来跳起来。 对，成都下面就会各种跟着唱啊，各种那什么，就是对，还挺热情的。 你喜欢的那种氛围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 我喜欢的时候就是自得其乐吧。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希望在现场听我的音乐的时候自己最融入最舒服就好。如果你觉得你就是喝一杯酒坐在那儿舒服，那就坐在那儿。如果你觉得你想围着这个现场跑两圈，那你就跑两圈。对，我希望每一个人在音乐里是最舒服的状态。 今天节目的有关系呢，我们只能大概唱这么多首歌了，但其实这个量已经很大了。 啊，有点累呢。还好还好。 如果要觉得没有听够的话，好像巡演要开始了。 对，我十一月份也会有自己的第一次叫做迷你巡演吧，因为只有四个城市，分别是成都、西安和武汉、广州这四个地方。 OK， 你在舞台上是什么样的？ 在舞台上就， 因为今天全程坐着嘛，也看不到你是那种表现。 因为我们因为是边聊边唱的这样一个很轻松的节目嘛，在现场的话我会有更多的设计，然后对，因为在舞台上人就应该是不一样的。 你会跳舞吗？ 其实不会，但我会尬舞。 尬舞很值得看了。 会尬舞，对。 OK， 那具体的信息的话，大家都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你哈。 对对对，微博可以搜索“富豪爱喝水”，就是不是那个傅笛生老师的儿子那个富豪哈，澄清一下。对，我叫富豪 ，H A O 富豪，我的微博名字是“富豪爱喝水”，很好搜。然后在我的微博里可以找到我的巡演购票信息，欢迎你们到县城来找我玩。 OK，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富豪。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欢迎回来，还剩下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叫孩子。 孩子 是畅想自己的孩子的时光吗？还是 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音乐里我一直保持一个孩子的状态，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在写歌的时候，我的状态一直是一个很敏感很细腻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就是其实就像孩子，然后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孩子那一面，然后无论什么时候，我觉得这一面都不要丢掉。然后所以我故意的就是写的就是一个孩子的口吻，然后这个歌词都是大白话，都是孩子的语言。 这个歌词是你孩子时期会说的话吗？还是你根据现在的， 其实也不是，我觉得我孩子的时候可能比这个还要稚嫩二一点吧，这个可能还是以我现在的状态在回归一个孩子这样。 OK， 现在人好像越来越想念自己的孩子的时光，然后各种各样的朋友圈晒照片也好啊，就是写各种各样的文字也好，其实好像就是我们觉得每一天生活都有些复杂了，你的心会有些复杂，大脑有些复杂了，但有的时候你在怀念孩子的时光的时候，你不妨让自己的那个当下你变得简单一点。 对对，我想表达也是这个，就是哎呀，就是不要变坏哦，不要变得世故、 也不是坏和世故那么就非黑即白的事情啊，就很多事情可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自带很多滤镜出来了。 是。 我们渐渐的把这层滤镜卸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人和人的相处其实很简单，你变简单了，他也变简单了。 对。 然后事情上的话也是这样子的，有些事情你带滤镜去做的话，跟你不带滤镜去做，可能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不太一样的。 对，我觉得我想的就是说，也想这首歌也想让很多大人也去关注孩子吧，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梦想特别的可贵，尤其是孩子的很多东西是最可贵的。 哎，那个世界都是打开的， 逐渐有些丢掉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顾虑太多了。 是， 也许你管它叫滤镜嘛，也许我觉得可能更多是包袱吧。 嗯， 就是以前小的时候，你想干什么，你就敢去干。 对 对，现在可能顾虑会很多。 对。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孩子送给各位，在听这首孩子的过程当中，来每一个人都做自己，哎，内心深处那个小宝宝那一面都释放出来哈。 好的， 也不用只在这个情人面前才释放出来。来，孩子、 孩子， 有一天我的歌突然就是